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农历的狗年很快就要来临了，12生肖当中啊，为什么会有狗？狗和中国人又有着什么样的密切的关系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他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也是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员，他就是高原，和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内容。高原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了狗，大家都不陌生是吧？高原， 没错，大家都很喜欢小狗。 对，你看12生肖当中啊，龙大家基本都没见过。 没错。 但是说到狗，大家基本全都见过， 而且还特别喜欢。 所以今天我们是狗年说狗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狗。咱们从哪儿开始说起呢？高原， 咱们不如就从这个狗在生肖当中的故事讲起吧。 狗在生肖当中的故事啊，说到12生肖啊，其实有一点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12生肖当中只有一种动物，那龙当然也得算一种动物啊，只有一种动物，我说的是比较特殊的动物，它呢是飞禽而并不是走兽，这就是鸡。除了鸡以外，剩下动物都是走兽，而狗其实在十二生肖当中，你看它又是走兽类的，又是真实有的，不像龙一样是虚构的，那它怎么能够进入到十二生肖当中的排名呢？高原要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是不是？ 好，这个其实这个狗能够进入十二生肖呢，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啊，就是当时呢，这个十二生肖在天宫准备去选拔的时候， 对啊， 他们都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啊，比如说谁先到了就封谁，谁后到了呢就这个封谁。而且呢，每一个这个生肖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特长或者本领，比如说鸡它可能会能给人们这个打鸣啊，比如说牛能够出力啊，等等等等。那么猪和狗可能是十二生肖里面比较靠后的了，那这靠后的狗它有什么代表呢？那么据很多的这个古书记载，包括我们人类的这个认识，狗呢都是非常忠诚的代表。而且呢，狗呢是非常随和的，它一般不会轻易的伤害别人和排斥别人。所以说呢，我们说忠诚这个品德在整个的国家层面，还有呢在我们古时候说这个君子之德要始于忠所以在忠诚这个角度讲呢，这个狗是一个非常好的化身。所以呢，在选择生肖的时候呢，由于狗的忠诚，就把它列入到生肖当中了。 所以啊，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狗是人类的朋友，是我们的伴侣，看来这样的一个地位是永远不能动摇的。 没错没错。 哎，高原，既然是狗年说狗啊，关于十二生肖当中啊和狗有关的有趣的事儿，还有没有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刚才我们说的是比较官方的，就比较听起来忠诚比较好玩的。那接下来呢，还想跟大家讲一个传说，一个好玩的故事吧。那么传说呢，在这个玉帝下旨挑选12种动物当作生肖的时候呢，其实动物们呀都想当这个生肖，那么封为神灵。那么动物们呢也会尽量的想把自己的优点呢表现出来，那么在玉帝面前证明我能够帮助人们。不仅如此，人们这个动物呢还希望自个儿呢靠钱。那么所以啊，就关于这个狗当生肖呢，还有这么一个好玩的故事。那么猫和狗呢都是非常和人们这个关系密切的。那么猫啊就认为这狗吃的太多，成天呢只能趴在门口，这个我觉得猫就不太喜欢这个狗，认为呢没有什么贡献。那么狗呢也不喜欢猫，狗认为猫啊成天呢只吃好的啊，什么事也没有，这个也就是抓抓老鼠吓唬吓唬老鼠，也没有什么贡献。这两个人呀各执一词，结果呢他们就要到玉帝面前去评评理。 结果玉帝就问狗了，说你一顿吃多少？然后这狗呢老老实实的回答，说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然后呢玉帝呢又问猫，说那你一顿能吃多少呀？这猫很机灵啊，就说我呀，我会念经，我能捉老鼠，我每顿饭呀吃一盏灯。然后这猫就很巧妙的，这一就像一盏灯一样的那样一盏的食物， 嗯 啊，然后呢就说这个抓老鼠吃嘛，这功劳也比狗大。但是呢这个玉帝啊听了这个猫和狗的话，玉帝有他的判断，嗯，他认为这个猫吃的少干的多，这个比狗贡献大。这狗一听啊就不高兴了，非常非常的气愤，觉得这个猫呢这简直是在污蔑自己啊，就一边咬他一边骂他，就开始就打起来了。这个猫呢也知道自己确实是说的有点过分了，自知理亏，就跑个不停，就不敢再出来了，东躲西藏的。所以这样呢一下子就弄得这个鸡飞狗跳，然后这个整个天庭天宫啊都乱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呀，这个玉帝就说了，说那个你们也别那个再吵了，说那个你猫跟猫干嘛老打架呀，这个都是十二生肖，说那个猫抓老鼠也是有本事的，但是猫呢这太聪明了，他说话很油滑，然后我们还是选择一个就老老实实的，这说实话的吧，一吃吃一盆也没关系啊。这样呢在他的这个调和下啊，这个玉帝才最后决定选用了狗。那么呢这个猫当然就是不高兴了，所以现在这个传说就变成了现实，就猫狗不和，在现实生活之中， 对对， 这狗都跟猫掐，猫也跟狗打架。 对对， 开玩笑吧，说个小神话。 嗯， 其实，在神话当中呢，也是在赞扬狗的这种忠诚，老老实实说实话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吧。 嗯，我们刚才听过这样的两个神话传说之后啊，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谈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狗，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我们人类最早驯化的啊这样的家畜之一。那么狗其实它的祖先啊，或者说它的前辈是狼，按道理说非常凶猛的一种动物，不像羊。羊的攻击性啊比狼要少很多了，所以高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狗的驯化吧。那么凶悍的狼怎么就变成了我们人类的永远的伴侣了呢？这实在是想起来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对，其实呢关于这个狗的驯化在科学界还是有很多观点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呼声。 嗯， 我们依次为大家来做介绍啊。首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狗能够产生，它为什么能够从狼呢驯化过来？ 嗯， 那么其中呢有一个观点呢，是因为狼它就是远古时期的狼，它跟人的这个生活的距离还是相对比较近的。 对， 它能够跟人的生活产生一些交集。那比如说呢，古人类在狩猎以后，可能呢吃了一些肉，留下了一些骨头和骨髓，就留在了这个营地旁边或者周围了。那么有一些体弱的狼，或者有一些不能主动猎食的狼，他就会发现，哎呀，跟人一块生活呢，自个儿能省劲儿，就不用去打猎了，不用自个儿去抓东西吃了。 嗯， 那我在人类生活的附近呢，稍微捡捡这个残骸、残羹冷炙，就能饱肚子了。所以呢，有一种说法呢是说，这个狼有一部分狼和人类的生活是有交集的啊，那么他们会得利于人的这种剩的食物，所以慢慢的呢就把他们圈养起来驯化了。 哎，这是说到了啊人类驯养狗的说法之一，那除此以外的说法还有什么呢？ 对，当然更多的说法呢我们还是要找一些证据的。 嗯， 那么在中国最早的狗的化石是在河南发现的，位于新石器时代甲湖遗址当中。那么我们说新石器时代这个时间概念大约是在10000年左右。 嗯， 也就是说通过真实的最早的狗化石，我们可能能够判断人类最早驯化是在10000年前左右。那这是一种观点。当然呢不仅在中国发现了这样的化石，那么在德国也会发现一个类似这样的化石，但是年代呢要更古老一些。在距今呢14000年前的一个遗址当中，考古学家呢发现了人狗合葬的证据，就说明呢他们的时间点可能更古老一些，在14000年前就发现了狗的一个驯化。那么所以说呢，这个狗它到底是什么时候从狼驯化出来的，现在呢还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说法。 嗯， 但是呢通过化石证据，我们大概其能够猜测出他们应该是在10000年左右就已经被人类驯养了。 说到了大概啊，应该是在10000年前狗类就被人驯养了。很多朋友其实会提出一个疑问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很早很早以前，或者说在史前社会吧，人类和犬类的祖先啊狼的生活距离并不是很遥远，所以呢就造成了这个狼有可能被人类驯化。 但是反过来我们再来去想啊，高原，你看啊，既然人类和狼的这样的距离并不是很遥远，其实人类和其他一些动物，比如说我们再回顾一下，跟狼差不多大小的动物有狐狸，有猎豹，其实老虎啊、狮子呀，也都是大型的这样的一些食肉类的动物，为什么恰恰选择的是狗而并不是狐狸啊，并不是棕狗呀，也并不是说老虎啊、狮子啊这样的一个动物，其实这还是一个我们大家有疑问的地方，高原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可能跟物种的一些本身属性有关，比如说像老虎、豹子这种食肉动物呢，体型巨大，它们对人本身的这种杀伤性是非常大的，那这样野性的动物呢就很难被短时间内进行驯化。 嗯， 那么像狼和狐啊，它们本身的体型还是属于中小型的食肉动物，危险不是那么大，但是呢还会有不同，比如说像狐，那么狐呢它本身的性格比较的这种狡猾，而且呢它的这个警惕性也很高，所以往往呢它也不是任何一个物种就容易被驯化的，就是它必须是自身可能有亲人性的基因，或者说它比较能够服从于人的命令，这样的动物才可能被驯化。 哦，所以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啊，首先这个动物它不可能特别大，因为特别大要吃人类的这点残羹冷饭它不够吃的，就是体型上有要求。第二呢，还有这种动物它的天性是不能我见着人就跑，是它能够适应和人接触。第三我觉得好一点啊，这种动物不能特别笨，因为如果它特别笨的话，它不会意识到人类会给它带来好处。 对，其实关于狗的这个驯化呢，现在还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说法。 嗯， 那么最近呢，就有比利时的一个科学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发现。 嗯， 那么在比利时的一个山洞当中呢，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头骨。那么通过非常先进的加速质谱法来测这个头骨的年龄，居然达到了3万多年以前。 3万多年以前。 对，所以呢这个头骨呢有可能是最早的史前的一个头骨，就是属于狗的一个头骨。那么这个发现呢也可能证明可能在3万年前人就开始养狗了，所以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化石的不断出现吧，我们可能会更加接近狗到底是什么时候被驯化的。 但是紧接着啊，高原又有一串的问题蹦出来了。首先咱们刚才说到的比利时的科学家有一个新的发现，就是有可能是一只狗的头骨是在3万多年前的狗的头骨被人类发现了，所以呢有可能人类在3万多年前就养狗，就驯化狗。问题一，怎么能够保证那就是狗的化石，头骨化石，而不是狼的头骨化石呢？是不是狼和狗已经能够从头骨啊，在那个时候就能区分出来？第二，如果那只狗它并不是人类驯化的狗，只不过是狼偶尔分化成的一种分支的狗，是人类捕猎，就跟我们吃老虎、大象、狮子一样，那么在远古时代啊，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怎么能够知道它是人类的朋友啊，人类驯化的，而并不是人类捕杀的一种野兽呢？其实这也是啊，很多朋友的疑问。 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也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么我们来这样做一个解释。那么史前的犬类和史前的狼相比，它在头骨的结构上还是有区别的。 嗯， 比如说呢，史前的狗，也就是说刚刚驯化的狗，它的鼻子会更短更宽。它的鼻骨，它的鼻子会更短更宽，相对呢会有一个较宽的头盖骨，整个的头部呢会比较小，比如说它的头小但头盖骨宽，鼻子比较大。那么这些特征呢是典型的狗的特点，狼就不一样了。 嗯， 所以通过呢这个化石的直接证据可以做一些判断，但是呢这个证据呢也不是这么的确凿。那么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呢认为，就像您说的，也有可能呢是这个狼正在被驯化成狗的过程当中，它还是狼。 对， 那我们怎么界定它是狼还是狗呢？这一点呢确实是不太好直接通过化石来确定。 嗯， 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食物引起的变化来进行思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食物的变化呢可能呢会产生这个狗和狼对于人类这种依赖的不同。 没错没错，你看如果它是野生的这样的动物的话，它可能它的食物就和它的野生状态比较接近，如果是被人类驯养的话，那绝对和野生状态的这个食物啊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可以通过它的一些这个牙齿的变化，看它更适合是捕食捕猎，还是就是投喂它的一些碎骨头一些这个东西来进行推测。 嗯， 当然这两点吧还没有就是完全的非常严谨的被证实，所以也是我们未来探索的一个方向。 难受，想哭， 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安排了狗年说狗。我们的专业人士高原在前面跟大家分享了在神话传说当中狗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性，狗是人类的伴侣，狗有好多好多的特点。我们也特别分享到了一点啊，在3万多年前就有可能人类就养狗了，所以这是我们永远的朋友，我们长期以来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了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其实狗它在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我们大家非常的确信，那就是狼。可是现在它已经被人类驯化了，那狗和狼还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高原，咱们把犬科吧，它现在已经从狼的这样的一类当中已经独立出来了，但是我想咱们再把狼和这样的犬科的动物做一个对比的说明，可能朋友们对狗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能够更加的了解。 好的，那说到这个狗在生物学的位置，我们还是要从犬科开始聊起。 嗯， 那么犬科呢属于脊椎动物哺乳纲，是食肉目下面的一个科。那么食肉目包括很多，包括猫科、犬科，我们说的狗就在犬科。那么犬科动物呢全部为陆栖的类型，就在陆地上生活的类型。 嗯， 那么有很少数的一些呢偶尔会进行爬树。 啊，犬科动物里还会有爬树的呢？ 就是偶尔很少的，比如说一些狐狼啊，它可能有的时候会爬树。但大部分还是在地面上活动的。那么犬科动物呢在全球分布呢有34种，分有12个属，具体它的家族还是很庞大。 嗯， 那么主要呢我们一般听众朋友们能够记住了解的这个犬科动物呢就包括狗、狼、豺、狐，这些动物都属于犬科的。我再说一遍啊，狗、狼、豺，当然我们可以再展开讲豺、狐，还有就是河，一丘之河的河。 诶，高原，你刚才说了几种啊动物都是犬科的动物啊，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包括像狗、狼、豺、狐狸啊。但是这个一丘之貉的这个貉啊，在字典当中或者我们很多朋友了解就是一种毛绒的小动物，它到底长什么样啊，大家其实很少了解或者很少知道它的真面目。 嗯，就是它的大小就是像狐狸差不多大小吧。 啊， 然后有点像小浣熊，但是它并没有尾巴上并没有那些黑环，它是浑身是褐黄色的毛，然后小尖嘴儿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 好像啊在犬科当中啊狗还算是比较大的，或者说狼还算比较大的一类的犬科动物呢。 对，其他的都体型不是太大。 对对。 那么犬科动物呢它是地球上非常成功的一类食肉的哺乳动物，它们分布在全球很多个范围。那么犬科的家族呢也很庞大，刚才我有介绍过全球是34种。那么这个数据呢也在不断的更新啊，也不是说只有这34种，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嗯， 那么这个犬科动物呢它是完全吃肉的，它是不吃植物的。 哦， 它们的身体结构呢也适当的呢发生了很多就是关于狩猎这样的特点。那么犬科呢在我们中国，我们缩小一下范围，在中国呢有4个属，分别是豺属、犬属、河属和狐属。 嗯， 那么这些动物呢还是想展开给大家来聊一聊的。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比较陌生的豺。 豺狼。 对，我们经常会说豺狼虎豹，那其实这个豺啊大家真的是不太了解，而且呢这个豺呢也非常的糟糕它生活的现状。这个豺呢现在在野外已经不多见了。那么这个豺呢又名红豺，红色的红，就是它的毛色呢有点发那种红色，暗红色。 长什么样啊，高原先给我们大家来一个最感性的认识。 嗯，有点像狼，但是呢它的脸比狼短一些 啊， 然后耳朵比狼小 啊， 就是其实这个豺呀，就是曾经我听一个就是饲养动物的朋友给我讲过，它在野外还是很凶猛的，它是大熊猫的天敌。在四川，在大熊猫的天敌。那么这个豺呢非常的恐怖在哪儿呢，它经常会攻击这个动物最脆弱的这个身体的内脏部分，它可能会直接一口咬到你的肠子，然后把你的肠子拉出来。 看来豺的牙非常长。 反正很锋利吧，就是它那包括有野外记录，它有攻击过大熊猫，大熊猫是国宝嘛，但是虽然它很凶猛很残暴，但是这种动物呢可以说现在生存的非常不好，它已经濒临灭绝了在野外。 什么原因导致了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是因为它们自己处在食物链的比较顶端的位置，它们是食肉动物，它们的食物如果变少的话，肯定它们的生存就变差，还是说跟我们人类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呢？ 关于豺种群的减少呢，这个原因是方方面面的。首先呢，他们之前给人的印象留得不好，认为是害兽，所以很多时候呢，人们是去打猎他们的，造成他们种群的下降。那么还有呢，就是最重要的是栖息地的破坏。那么现在呢，栖息地已经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去养育这些豺了，所以豺呢，慢慢在自然界的分布是越来越少。 哎，高原，咱们其实说到了啊，豺呢，它同样属于犬科，只不过是豺属。按道理说，它应该跟其他的犬科动物，比如说狼啊、狐狸，它们的生活的环境都比较相似。如果说豺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很不好的话，那么狐狸和狼其实也好不了哪去。 没错，咱们再一个一个说啊，咱们再先说这个狼。那么犬科里面呢有犬属，那么犬属的代表啊就是狼。那么狼呢其实在北京曾经就有分布。那么在早些时候做陆生脊椎动物调查的时候，我们北京的门头沟啊都是有狼的。但是呢狼现在肯定是不复存在了，没有狼了。甭说是北京没有狼了，就是前几年在草原，按理说狼最多的地方也是没有狼了。所以狼呢更是一个害兽的典型代表，就人们去下毒，去毒它，去下套子套它。我们现在中国的狼也是非常非常的灾难性的一个减少，导致我们现在重新会去从俄罗斯引进狼到草原来治理整个草原的生态平衡。为什么要重新引狼回国呢？因为狼它整个是一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顶级猎食者，如果没有了狼，很多的食草动物像黄羊像其他的一些再小一点的像鼠兔啊，或者像一些啮齿动物就会泛滥成灾，就是严重的破坏草原本身的生态系统。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狼的关注又起来了，就希望这个大自然的应有的使者来帮我们保卫珍贵的自然系统。 我们刚才是说到了豺，说到了狼，狐狸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哎呀，狐狸就更别说了吧。我们说在中国最常见的是赤狐， 红颜色的狐狸， 红颜色的。一说到狐狸，大家立刻想到狐狸精啊，一想到这个这狐狸就不是好东西。所以其实狐狸呢也经常被人们丑化，就是它好像是这种封建迷信有关呐。 另外，其实在以前啊，尤其是很多这个农业的化的地区，那么狐狸它偷鸡伤害这些小羊羔啊，我们农民饲养的一些家畜啊，所以狐狸的名声不好，也跟它确实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不少的灾难有关系。 是，那么我们可能会反过来想，为什么会带来灾难呢？还是因为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太快了，把本应该属于狐狸的栖息地，它的家园给占据了。那么它在自个儿的家园内没有办法捕食这些小动物了，它就会饿嘛，它就会去人们养的这个小动物里面去捕捉。那么说到这个狐呢，我们讲到这个狐属，除了这个赤狐以外，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家伙。可能听众朋友们看过一个电影叫《疯狂动物城》 啊，没错。 然后里面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一个小宝宝，然后它其实特别不可爱，但它会装成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宝宝。它耳朵特别特别巨大，会戴一个小象的面具，大家可能对它还有印象。 对， 那么这个小家伙呢，它生活在非洲，实际上，那么它是什么狐呢？它的名字叫做郭狐。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因为郭狐指的是它耳朵巨大，就是大耳狐的意思。 你刚才说的这个小动物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看到过，但是对于它到底是什么，很多朋友压根都没弄清楚。高原，你今天这一次节目给很多朋友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它的俗名叫大耳狐，但实际上它的真正的名字应该叫做郭狐。但是呢，由于就是传承的问题啊，出现了一些中间没有传承好，我们会看到一些说明牌上写着耳廓狐，就是一个耳朵的耳，然后扩大的扩，叫耳廓狐。其实这个耳廓狐是非常不专业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在原来的这个字典当中就有郭这个字，这个郭呢就是一个耳边，然后一个姓郭的郭，耳字边一个姓郭的郭，叫郭狐。后来呢因为打不出这个字，然后就把它演绎成了耳廓狐，其实是不正确的。 大家记住了啊，您在看到那个又可爱又神秘的小动物的时候，整天穿一大象的衣服的时候，它的原名 叫做郭胡，而并不是耳廓胡。但是如果你看到耳廓胡的时候，您应该知道或者反映出来，那就是那个就可以了。 没错。那说到这些可爱的这个犬科动物呢，如果您去我们北京动物园，刚才我讲到的像赤狐啊，像红柴啊，像狼啊，像这个郭胡啊，都能看到。那如果您来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展厅当中呢，也可以找到像沙狐啊、藏狐啊，还有这个赤狐这些珍贵的犬科动物标本。那说到自然博物馆，在狗年的时候，我们还特意准备了主题讲解，还有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相关活动，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在听完节目以后走进自然博物馆去了解这些珍贵的犬科动物。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业人士啊，高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狗年里的狗。我们前面讲了神话故事当中的那些狗，我们也说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狗，还有犬科动物。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青阳桃花红了，一腔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安排了狗年说狗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有请到的专业人士是来自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高原。高原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十二生肖当中啊，为什么有狗，当然是神话故事了，也特别说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狗和我们人类其实非常非常的密切，是我们很久很久以来的好朋友。前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也特别谈到了狗在生物学当中啊，它是属于犬科，而犬科呢还有四属，分别是柴属、犬属、还有河属和虎属。我们谈到了一些啊，这些不同属的代表动物，其实这些动物现在的生活状况都不是特别好，这有赖于我们人类啊，将来为他们再做一些更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可以更多的让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能够和平共处，能够繁荣和发展。那么其实呢，这样做呢也是为了保证地球生物的多样性，也是为了我们人类将来的更好的能够生存或者说生活下去。狗年说狗，高原，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这个犬科动物。其实谈到犬科动物啊，你要是问普通人说狗长什么样，大家立刻就能描绘出来。但是犬科动物啊，它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特征，为什么把它们划分成为犬科动物，是不是你在这儿也给我们大家补补课呢？ 好，那说到这个犬科动物的外形特征呢，还是非常典型的。首先呢，它们是一种中等体型的食肉动物，不大不小，中不溜。它们的体型呢非常的矫健，都很灵活，四肢细长，善跑，关键是他们都非常喜欢奔跑。那么犬科动物的特点呢，还包括它的面部是比较长的，吻部呢是突出的，耳朵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它的特点。那么还有一点大家注意，想想狗的爪子 哦。 那么犬科动物的爪子是钝，而且是不能伸缩的。 对， 你比如说猫锋利，它是能伸缩的，一会儿出来了一会儿回去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犬科动物它们不能爬树的原因。猫的爪子特别尖，能够挂在树上，而且它能伸缩，能够特别有劲儿。但如果你让这个犬科动物比如狗跟你握握手使劲的攥你，那恐怕太难了。 对，而且呢如果在雪地里面发现它的脚印会一目了然。像猫科动物呢，它只是有个小肉垫在雪地里面，但是犬科动物像狼狐豺都是有爪印的，就是它指甲是缩不回去的。 对，而且特别说到了啊，咱们前面为什么谈到了这个犬科动物当中的狼啊、豺啊还有狐狸，他们在很久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不好的这个野兽啊，比如说偷鸡啊，比如说伤害家畜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犬科动物他们的嘴都比较长，他们的嘴能够张开张很大，比如说我们看一只猫，它的嘴不能够张到那么大，所以它的破坏力啊会相对于犬科动物小一些。 那还有呢，就是说到它的皮毛。那么犬科动物的它的皮毛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很丰富很密实，毛色呢也相对单一，但是少数情况呢会发现一些变色的现象。比如说呢，我们的这个白虎鼠到冬天它的这个毛是雪白雪白的，到夏天的时候呢它的毛会变成青色啊，这也是一种很好 好玩的行为。那么犬科动物呢，它们的尾巴都是非常粗很长的，而且一般呢尾巴上的毛是很蓬松的。那么不仅如此，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犬科动物的牙齿吧，它的特点还是很典型的。 嗯， 一般犬科动物的犬齿，就是我们讲人的门齿旁边的这个犬齿， 那俩尖牙， 对，犬科动物是非常发达的，比如说像狼牙呀、狗牙都很发达。 嗯 嗯，而且还有呢，就是它的裂齿也比较发达。那听众朋友们会问啊，说什么是裂齿呢？ 我刚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犬齿的旁边，主要用来这种撕咬猎物的，它的刃，牙齿的那个很锋利，刃很发达，叫裂齿。 也就是对等的位置啊，是我们人类那个磨牙的那个位置。 对对对，那是裂齿很发达。Uh-huh. 所以综上所述呢，就是犬科动物的一些特点。 刚才我们谈到了犬科动物的一些特点之后呢，我想大家现在在看到猫和狗的时候，就会知道它们的区别在哪里了，也会了解到啊，犬科动物它为什么是犬科动物，它和老虎和豹子有区别，是因为它的个头的大小。了解过了它们的外貌之后啊，接下来高原咱们要更深一步的层次了，就是它们的生活习性。谈到了这个狼啊，还有狗啊，还有狐狸，我个人感觉它们的生活习性啊，区别还挺大的。所以像柴鼠啊、犬鼠啊，还有河鼠，还有虎鼠，这样不同动物划分的不同属。 对，我们说生物分类呢，划属主要是外部形态特点不一样，但是它们的这个行为也会不一样。 嗯， 那么说到它的这些行为啊，包括这些生活习性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呢，犬科动物多半呢，它是一种昼夜活动的物种特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都是傍晚了，昼夜嘛，就是傍晚了，然后夜晚活动的比较多。嗯，那么少数品种呢，是少数的物种是晨昏活动的。那么在这些犬科动物当中呢，还有喜欢冬眠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河啊，它就是比较喜欢冬眠，一到冬天就睡觉了啊。 嗯， 那么在这个繁殖方面呢，它们的也是能力比较强。那么一般的呢，犬科动物是一年一胎，就是一年生一个小宝宝。 嗯， 那么大家也都养过狗啊，像这个小狗呢，它产崽的时候从2只到10多只都有可能。 嗯， 所以呢，它们的这个繁殖的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整个在这个大的生态系统当中，犬科动物呢又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什么样的作用？ 嗯，比如说有一些鼠类它是专门是鼠类的天敌。像狐狸它就吃老鼠，就是一些鼠类，它大自然中鼠类不能太多，是靠犬科动物来控制它们的。 说到这儿，特别想跟高原分享一个问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来着，狗拿耗子，狗到底能不能捉到耗子？犬科动物捉耗子的本事和猫比怎么样？ 要跟猫比可能是不太能比得过，但是在大自然当中吧，犬科动物也是偶尔会吃一些小型的啮齿动物的。 哦，我知道他们能够逮兔子，因为现在的很多狗为什么会被驯化，就是他们有专门的一类啊，叫做猎兔犬。所以按道理说啊，对于这种比鼠类大一点的兔子，他们的这个捕猎的能力应该更强。 对，其实说到他们的这个适应能力强啊，这食性广，他们也不仅是吃这个肉，像一些无脊椎动物啊、昆虫啊、浆果呀、鸟蛋呐，甚至是一些植物性的食物，他们也都会补充，所以他们家族比较繁盛。 所以啊，说到这儿一定要说一说狗和他们的区别。那么不论是柴鼠、犬鼠、还有河鼠、还有虎鼠啊，这样的四鼠，他们绝大部分都属于是野生动物，而只有狗是我们人类驯化的动物。所以前面说到的生活习性，就是主人如果不睡，狗也不睡，主人如果玩，那狗也玩。那么主人吃什么，很多狗其实也吃什么，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主人吃什么，狗吃什么，对狗的健康不利，还是应该按照正规的标准让它吃狗粮，这是比较 科学的饲养方法。那刚才呢还提到一个好玩的上树的这个行为。那么据野外考察呢，有一些狐狼偶尔是能够上树的，但是呀，要说这个唯一一个上树本领比较强的成员呢，在北美洲发现，叫做灰狐，它是经常上树的。所以说这个为了生存吧，他们也是各具本领，他们的行为也是不一样的。 高原，刚才你说到这个灰狐它经常上树啊，那它那个爪子是特别有力量的，或者说它和其他的犬科动物的身体构成是不是不太一样，比如爪子呀，或者说身体的其他什么部分能够让它顺利的上树？ 嗯，它爪子会更锋利，而且呢本身身体会更轻，而且呢上肢比例会长一点，所以它好抱树，它也比较好上树。 哦，是这样的。 对，那么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它的生活习性啊，包括繁殖啊，包括觅食啊等等。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犬科动物有这么多适应自然的这种方式和行为，也就造就了它们的分布范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那犬科动物呢，是食肉目当中分布最广泛的了。那么除了少数的一些岛屿，除了南极洲，几乎世界各地每个角落都有犬科动物的这种分布。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啊，这个犬科动物在登陆方面比人要厉害多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澳洲。澳洲呢是一个单独的大陆。那么我们有一些科学研究呢发现，这个狗就是登陆大陆的这个时间要比这个白人还要早就到达这个大陆上面了。所以说这个可以说发现澳洲新大陆的不是人类啊，而是这个狗狗，他们会更早的发现。 当时狗是跟随着人类的货船啊，比如说货船可能出了什么问题，狗游到这个岛屿的，还是说是狗自己可能在附近直接就过去的呢？有没有一个确切的记载？ 这个确切的记载没有，但是有一些这个就是一般的证据吧，显示在人登岛之前就已经有一些野犬在登上澳洲了。 高原，我们刚才跟大家谈到的是犬科动物的一些分类，也说到了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性啊。关于分类这方面的内容还有需要补充的吗？或者说普通人有必要了解的内容吗？ 还想和大家说一说关于犬科的一个大的分类。那么犬科的分类呢，包括三个亚科，分别是犬亚科、搜犬亚科和虎亚科。那么第一个我们来说一说犬亚科吧。那么犬亚科呢，其实大家非常熟悉的像狐狼，像我们说的狼，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棕狼还有等等一些呢，都是非常典型的犬亚科的成员。那么除了这个犬亚科的成员以外呢，我们刚才还说过还有搜犬亚科。那么搜犬亚科呢，它的种类呢包括有搜犬等等，它这一类包括的并不是太多太多，只有一个种，就是搜犬，也叫丛林犬，它分布在南美洲的北部，这是搜犬。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虎亚科。那么虎亚科的种类就非常多了，比如说沙狐、藏狐、银背狐、阿富汗狐包括我们说的赤狐，还有南非狐藏狐、草原狐还有我们说的郭狐、北极狐等等，这都是这个狐亚科的成员了。所以基本上就分三个亚科：犬亚科、狐亚科和搜犬亚科。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内容是狗年说狗。哎，刚才说到了啊，神话传说中的狗，也说到了狗在生物学当中它属于犬科，说到了狗是如何被人类驯化的，时间已经很久远很久远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狗啊，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要说一说狗和人类的关系。高原，说到这一点咱们还有必要讲吗？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狗就是他们永远不离不弃的朋友，这句话够了吗？ 对，其实这句话已经是非常非常够了。可能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一直爱犬它可能会陪伴你一生。那么关于狗和人的故事呢也太多太多，通过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没法一一悉数的列举，但是呢还是想通过电波把狗和人类的关系通过一个归纳一个梳理，让大家来再重新感受一下吧。 好，我们来听一听。 首先我们要把这些就是狗和人的关系归纳成不同的犬，我们来听一听。第一个是看护犬。 那么它和人类的关系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看家护院，那么一般在农村或者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人迹罕至比较少。那如果我们的这个院落里面会有一只狗帮我们看家护院，守护人类的财产安全、生命安全，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中华田园犬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对，好多都是这样的狗种来承担这样的使命。 嗯， 那第一个是我们的看护犬。 嗯， 那接下来呢就是朋友们最熟悉的我们叫做玩赏犬。 哦，大的小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毛的短毛的，各种各样的花色的都有。也就是说玩赏犬其实是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 品种， 狗的品种。 对，像我们后来选育的，像比如说西施呀、京巴呀、博美呀、萨摩耶呀等等，都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观赏型的。 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高高大大的、尖头尖嘴的阿富汗猎犬，那是属于猎犬的还是属于观赏犬 啊？那就是我马上要说的那个叫做狩猎犬，是下一大类了。 嗯， 那么狩猎犬呢，它主要是冲锋陷阵，它会帮助人们去狩猎，尤其是在远古时期，狩猎犬对于人们的帮助是非常巨大的，在获得食物方面，它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嗯， 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些这个犬种可以伴随我们人类出野外去狩猎、打猎，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狩猎犬。 高原说到了狩猎犬啊，其实啊是犬类和他们的祖先狼最相近的一个品种了，对不对？ 可能在行为上面他们狩猎的功能更强，就和祖先会更像一些。 对对对，他们其实不论是抓兔子的还是抓老鼠的，狗拿耗子，还是说抓一些其他的小猎物的啊，都是各种各样的。而且因为他们捕捉的猎物不一样，所以这一个种类的犬啊，这一个种类的狗也是大的大，小的小，非常的多。所以在狩猎犬啊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啊，是不是适当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再多加一些内容，让大家更能够了解啊犬类和他们的祖先狗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关系，以及和人类一起和平共处以后他们有多么巨大的改变。 嗯，比如说关于狩猎犬还会有一些赛事。 嗯， 像我们在这个机器上面绑一个小兔子，然后呢一声枪响，小兔子出去了。像赛狗，很多的这个品种就是狩猎犬以这样的一个品种来进行这样的赛事。 我们刚才说到了狗和人类的关系啊，前面谈到了有看护犬、玩赏犬，有狩猎犬啊，其实这样的犬类还有很多很多，高原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好，我们接着说，还包括这个畜牧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嗯，比如说像牧羊犬呀，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可以帮助人们去管理羊群啊，这是我们的畜牧犬。 嗯， 那还有呢，就是医疗犬，这个大家可能听的并不是太多，因为呢，这个狗狗它天性都比较乐观，而且呢，适合照顾陪伴，尤其是适合照顾和陪伴那些心理有病患的，比如说有抑郁症的呀、自闭症的呀，包括可能有一些这个孤独这种感受的人，他们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些变化了。这个时候呢，如果把一只驯化好了的非常有正能量的这种小狗放在这个患者的身边，它就能够去充当医疗犬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使命。 哦，所以医疗犬不仅仅是我们的伴侣，还是给我们给予帮助的一种动物。 对，可以给我们去治病，像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的丰富。那么可能很多的自闭症儿童或者抑郁症儿童，通过跟狗狗的触摸呀、交流啊，他们的这个状态会有很大的改变。 嗯， 那么和这个医疗犬比较关系近的呢，还有一类犬，它表达和我们人类的关系呢叫做护理犬。 嗯， 那么护理犬和这个医疗犬有什么区别呢？那么医疗犬是经过系统的训练，能够去治疗疾病的。那么护理犬呢，它主要就是负责照顾这些生活可能自理方面有些问题的患者，比如说瘫痪了或者中风了。那么这些狗狗呢，可以在人类的这种指令下帮助人们去拿拖鞋呀，甚至是拔一拔这个插头啊，或者是开灯、关灯、开门、关门，然后从冰箱里面取东西，甚至啊还可以去，我看过一个报道，是可以去银行的那个 ATM 机帮主人取钱啊，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这是陪伴护理这样的一类犬。 总之都得是非常聪明的犬类。其实啊，说到非常聪明的犬类，还有导盲犬，这是很多朋友最近几年都非常熟悉的一种狗。那么这种狗到底它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高原， 对，这个导盲犬大家非常熟悉，像包括之前有一部电影还有小 Q 那本书都讲的是导盲犬感人的故事，好多朋友都看完这个故事潸然泪下。那包括我们最近朋友可能会发现我们北京地铁上也出现了导盲犬的身影， 对， 是允许导盲犬乘坐地铁陪伴主人的。那这个导盲犬呢，相比这个护理犬，它的这个责任可能就会更重一些。因为护理犬呢，它主要是护理一些肢体有病患的，比如说瘫痪或者残疾。但是啊，这导盲犬可就不是身体肢体的问题了，是双目失明，它的主人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导盲犬时刻陪伴主人，那么去帮助主人处理大大小小的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要牵引着主人过马路，比如说呢要帮助主人拿一切生活有关的用品 啊， 比如说呢这个还要去帮助主人下楼上超市买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能够变成导盲犬的犬种一定是训练有素，而且更加温和，更加能够听从人类安排这样的犬种。 这也就是为什么呀，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导盲犬，它们都是由金毛和拉布拉多这样的两种犬类来构成的。首先，它们的性格，它们的脾气比较温柔。第二呢，它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帮助主人做一些什么样的事物。第三种呢，也是它们足够聪明。 没错，没错。那么我们说了跟人类关系特别密切的，像这种护理犬呀、导盲犬呀、医疗犬呀，我们接下来再介绍几种呢，是跟军事有关的。这个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就是我们说的军用犬。 说到军用犬啊，很多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黑背。 没错，黑背大家很熟悉了。那其实除了黑背以外呢，军用犬呢还可以细分为成警犬，就是我们看到警察叔叔牵着那种狗，还有在我们的地铁站，大家最近可能会有会发现帮我们维持秩序啊或者检查物品的那种犬，也是属于警犬。还有呢，就是获得军功章的军犬啊，包括还有海关的缉私犬呀，还有机场火药检测犬呀等等，它们应用的是犬科动物非常灵敏的嗅觉细胞啊，通过这种嗅觉呀，包括这种忠诚啊这种关系来去从事一些非常危险的啊军用的这样的作用。 哎，说到了利用啊狗类非常敏锐的嗅觉的，除了军用犬以外，搜救犬也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没错没错，像遭遇了地震、海啸、火灾包括泥石流、滑坡等等这种天灾的时候，我们不仅看到了有这种消防队员，这种军队的战士，还有呢就是非常非常让我们敬重的犬类朋友。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搜救犬呢，最后还有几种大家也非常熟悉，比如说像交通犬，像我们的爱斯基摩人包括我们中国东北会用狗去拉雪橇，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实验犬，包括在医疗实验当中啊，有很多时候是用狗来做实验的，还有就是最时尚的最高科技的叫太空犬，他们可以乘坐航天飞船到宇宙探索，来为我们了解生命体在宇宙环境当中的一些变化。 说过了狗和人之间的关系啊，高原，回到我们身边啊，大家或者说很多喜爱宠物的朋友经常饲养的一些狗，我们的这些伴侣啊，可能大家对于它到底是不是玩赏犬，是不是狩猎犬，是不是表演犬或者交通犬啊，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诶，你养的这是金毛，你养的呢这是比格，你养的呢这是哈巴狗，或者你养的是什么什么狗。关于这样的一些狗类啊，有没有一些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呢？ 好，其实关于呢中国的名犬有很多很多，时间关系呢给大家讲两个最好玩的我们都知道北京啊，那么我们说北京呢不仅有这个传统文化，有胡同文化，大家知道吗？还有一种狗就叫北京犬。 北京犬长什么样啊？好像好多狗都叫北京犬 这个北京犬呢过去一直是皇室的专宠，只在满清贵族当中呢去流传饲养。那么这个北京犬呢又有一种别名叫做绣犬，是因为啊它小巧玲珑，非常可爱，能够呢从袖子里面钻进去，所以当时啊这个北京犬是非常有名的。那么直到1860年的时候呢，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从宫廷当中啊就抢走了五只北京犬，那么其中一只呢还送到了维多利亚女王那边，然后呢这只小狗啊也就跟着出名了，这就是非常有名的绣犬北京犬。好，那讲完了我们可爱的北京犬呢，再给大家说一个长得比较丑的，就是中国的冠毛犬。那么中国的冠毛犬呢，它除了头顶、脑后、尾巴上有毛以外啊，浑身都没有毛，是光光的外皮，所以看起来很滑稽，也是挺搞笑的一种犬。